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袁鑫，今年20岁了，然后在上大学。让我比较骄傲的事情呢，就是我每天早上都能按时起床，然后这个习惯是在高考的时候留下来的，因为在高考时前三四个月，每天早上都是6点钟起床，然后背课文读书，然后一直坚持到了现在。虽然我艺考跟文化课都双过线了，但是还是滑档了，来到了 一所专科学校，但是我并没有灰心。这一份坚持一直与我同在，然后我相信我会把这个习惯永远坚持下去，因为每天早起，只要不是下雨天，我都能看到每天升起的朝阳。 让你自在叫着冷静冷静，还似住年少气盛，让我对着冲动背着宿命，浑忘自己的性，沉睡的凶猛在苏醒，完全为你现形。这个世界最坏最美，叫太易动情，但我喜欢这罪名。惊天动地，只可惜天地亦无情，不敢有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这爱情无人声。进大骗局里面，朋友亦难以发现，同你隔着空在秘密通电，挑战道德底线，如若早5年相见，何来内心交战，我信与你继续乱缠，难再有发现，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飞天遁地，贪一刻的乐极忘形，好想说谎，不眨眼睛，只进入无人。 直播， 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电台，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直播的形式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直播间内的情景啦。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这个首页热门上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今天呢还是周三，我跟大佐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跟音乐有关的事儿。 哎， 大佐，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哈，我给你几个形容词，你告诉我说我形容的是谁好不好。这个穿衣显瘦，然后脱衣有肉，颜值很高。你就说我说的是你呗，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 然后有才 不是吗， 还唱歌特别好， 那 就是你是。 那这除了别人，应该是没有别人了吧，对不对？ 平均身高在1.83米。 你要是平均， 你有几个你？ 我有几个我呀？ 对啊， 那身高就是1.87米， 还是你吗？ 那这应该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直播间里的其他人。 没错，那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呢是谁？我们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活力982做客的一个嘉宾是谁呢？一起来看一下。随他去吧，世界说自己帅吗？ 高才华高颜值啊，我想想你刚刚都说了什么。高才华高颜值高技术啊，这个还有会唱歌， 对， 平均身高1.83米以上， 对，没错 啊，这个都云集在了咱们活力982的直播间里。 对，没错。那我们 确定这个让我当主持人的今天还好意思坐在这儿吗？ 今天就是来埋汰你的，今天就是让你来丢一下脸的。 很强。 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982活力榜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大主甲乐团，掌声欢迎一下。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主唱张辽。 我是贝斯手大凤， 还有坐在我们嘉宾区的两位。 Hello， 我是键盘小熊。 Hello，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十七。 好的，那他们是我们今天来到活力982做客的嘉宾。你们是乐团应该一共是有五个人对吧？ 对。 但是今天只来了四位，另外一个去哪里了？ 就太忙了，所以他就是有别的事情，没有那个今天没有稍微没有一点时间，所以就说那就放他走吧，我们四个来就四个来。 对，你们四个已经颜值很高了，真的。你知道刚刚他们在我们的这个工位的时候，所有的目光全都聚集在他们四个人 的 身上。 就当你一走出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你是没看到你身后的一大波那个男同事啊。 我以为都在看我呢，原来不是在看我。 当然不是在看你了。身后一大波男同事包括女同事都在齐刷刷的目光目送咱们离开， 目送他们是不是？对，那今天来到我们活力982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大主宰乐团。其实他们这个乐团是在9月15号的时候正式了发布的他们的一个最新的单曲，叫做何为尽头。 对， 那这也是他们在2017年继热血时代和钻石堂这两支单曲之后发布的第三支单曲。那我们想在节目的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的主唱，或者说请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贝斯手，我们也是我们的大哥，也是我们的 团长，对，没错， 来聊一下这个乐团从2015年成立至今和整个乐团的一个风格，再跟我们聊一下。 大家好，我是 The Master 队长大范。 这刚才我就说真的好奇葩。 我们其实是一个三高乐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大家对我们的盛誉其实过千了。嗯，这个乐队成立于2015年的一个夏天。 嗯， 我看见很多动物慢慢的褪去了它的皮毛，我认为我们应该做一些我们喜欢的音乐。 嗯， 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些和我们同类的人类组织了。 这个访谈还能继续下去吗？ 一只， 我觉得现在这个访谈 一只 进入了尴尬， 有前途、有理想、有可以有担当的乐队。 好了好了，我来就我来。 主唱已经听不下去了，是吗？ 因为这个范儿、这个气场实在是 太足了。 对对对对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拍一支拍一个电影吧， 拍一个院线电影。 对对对，然后找演员嘛，然后就当时是你在做制片人吗？ 执行制片人，基本就属于不出钱说了不算那种。 你不要看他一直在旁边很起范儿，但是他其实说的话都是那种冷冷的带梗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呢，后来就是大哥，然后就是贝斯手真阳也是我们的团长，然后就说要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当时是什么类型的演员来着？ 一个能够五讲四美的一个新青年的形象，一个有抱负的、对生活有追求的一个学生气的形象的年轻人。 你这个戏是什么戏吧？ 结果这个戏最后就搁浅了，黄了。他们觉得我忽悠了他们，所以我们就觉得我对不起他们，所以就想组一个乐团吧。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呀！ 就是、最开始这个乐团的成立原因， 这跟你刚才跟我说的不一样啊。 对呀、 啊， 这跟刚刚咱们听到的也不一样啊。 对呀、 啊。 所以主唱你那边也是这种说法吗？ 没有忽悠了，就是后来通过就认识了之后聊嘛，聊，然后本来以为我是一个演员，但后来其实我。一直是个音乐人、然后后面有做就拍戏啊之类的做演员，就然后又自己一直在写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就相互就聊这个音乐的事儿，然后后来就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做一支乐队啊？ 嗯， 然后其实我之前哈，最早之前其实那我记得那会儿是就2015年初吧，对不对？ 差不多吧。 啊，对，但是在。这个之前我其实不想再做乐队了， 不想再做乐队、 啊、 你以前有做过乐队吗？ 对啊，一直在做 乐队、 就从第一支是初中后面，然后后面就是高中啊大学一直在做乐队、 就是说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在做乐队。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就是没到就是突然之间不想做？因为有好多就是身边的朋友，像之前采访过的乐队也好，他们就是从大学 二十年 一直坚持， 这确实是一件很爽的事儿，但是他也就面临了很多问题和痛苦。就比如说你做一个乐团永远不会少的就是大家的分歧跟意见的不同意，这是一个最难的，同意人的意见，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就每个人的你人多了之后就每个人的问题就会变多，困难之类的它会加倍的。你一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音乐出发大家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但是慢慢就是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就会变得这件事不快乐了。所以我不想就是你到了后面这个团从开始有到后面没有，你会心里很空。就那种感觉，你习惯了做一件事情。我最多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就是身兼了就是三个团的职务吧，但是、对，但是你突然三个就一个没有了，两个没有了，三个都没有了，你都不管什么原因啊，可能吉他手离开了，或者是我不想做了，或者其他人的原因，那这个时候你的生活会变得就是东西会被抽离的，你觉得 就是突然间都从你的生活中走掉了 啊？对对，就没有了。不管是你把它弄走，或者是他自己走了，但这个东西是习惯，习惯很可怕嘛，对不对？就变得很就是这个空，所以对，我不想就再承受那种就比较就那种 失落感， 就挺痛苦的感觉吧。 但是后来 后来因为这个气场真是太强大， 好了伤疤忘了痛嘛，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空窗期的时候，我遇见了他，他遇见了我，我觉得这就是命运，这 一拍即合，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对，然后问我你要不要做乐队，我就也没考虑，我说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可以试一试啊。我结果就不再考虑，然后就同意了。 就丝毫没有考虑犹豫什么之类的 啊，然后我就说 以前的那些， 就是以前的那些这个 失落感、 烦恼啊、失落感都没有 啊。你人我 就看到他，觉得哎，就是他了，就是这个对的人，所以我要跟他一起。 有可能说真的啊，咱们举个例子，有可能说换一个人， 嗯， 然后也跟你说你要不要组织乐队， 嗯， 我有可能也就答应了，就是就。他就是人嘛，我觉得就是他干什么的，可能真的就是干什么的。 你们的团长在旁边狠狠地歪了一下嘴。 其实我的嘴一直是歪的。这个其实是我跟他说，那时候乐队有一个资方， 嗯， 要投一个500万的一个项目，所以他答应了。 要把他哄骗进来。 结果这个资方就撤了，其实根本没有。 就是从拍电影到组乐队，都是这个连坑带忽悠 进来 的。 但是你们也一直坚持到现在。那在最开始的时候乐队是几个人？是现在的 三个人啊。他刚才还说了李默是鼓手嘛，他没有来。 对对对， 如果他来的话怨言最大。直接就说大哥坑了我，骗了我。 那所以小熊和十七是后期才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乐团当中的 啊。对，没错。 嗯，他们两个是怎么加入进来的呢？ 自己说一下。 对啊，你两个来说一下。 嗯，也是一样被骗进来了。 我们又一个戏开拍了，又需要两个男演员。 对， yeah. 其实就是那个，就是也是张辽跟大凡哥找了我们，然后一起说，就说要不要一起做个乐队。然后我们也都有非常好的东西，彼此都有非常好的东西想交流，想释放出来，是不是？ 嗯， 对。 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五个人，耶、 yeah. ，就组成了今天的大主宰乐团，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好，那其实 小熊跟十七的加入，就让我们觉得真的很有力量啊。 对，哎，你们在选这个团员的时候，对颜值和身高是不是也有要求？ 你德哥， 其实，在那个组织乐队之前呢，我一直在做一个中国摇滚圈的选美的工作 啊， 基本不看你会不会乐器，就是看你会 就看你 长得帅不帅。对，我们换了，我们找了无数的人， 嗯，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中国摇滚圈的乐手真的长得很太 sorry 了，基本80%比较 sorry 了，真的，这是一个实话。 我靠，你这样讲会不会被到时候被 没关系没关系 diss 被 diss 掉？ 我觉得如果做一个真正 rocker 就应该可以 diss 任何所有人， 怕被 diss。 对对对，因为他们长得确实比较 sorry。 好， 因为 有态度， 因为 他说的啊，我说 diss 他， 很真实， 很 real， 我很 real， 我很 real。 对， 我觉得所以找了他们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嗯， 我觉得咱们可以开始了，可以做一个有颜值有实力的一个乐队。 嗯， 对，中国需要一个超级乐队的诞生，为什么不是我们的 The Master 大主宰乐团？ 一切皆有可能吧，大家努力吧，后面就看看会怎么样。 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叫做982活力榜嘛，我们也是在节目之前跟乐团的五位成员去商量了一下，让你们给了我们一个榜单，就是你们心中最喜欢的三个乐队。嗯，然后请问哪一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三个榜单呢？第一个应该是十七的榜单吧。 嗯，大家好，那个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我们推选 Number One。 好的，我们来推荐的第一支乐队呢，是来自一个日本的非常新的乐队，90后的乐队，叫 Fire and Lost in Las Vegas。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乐队，然后它的风格呢是电子和摇滚，也是融入了非常好的一个风格。对，然后我们都非常喜欢，非常有活力。 嗯， 最重要的是它的每个段落之间都会有给你很大的那种 变化， 对，全不一样，就让你给你惊喜啊！原来是这么变的，对对对，非常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听一听 Fire and Lost in Las Vegas。 很多人都记不住这个名字啊。 对，翻译成中文叫恐惧拉斯维加斯。 恐惧 拉斯维 加 斯， 对的，是的。 很多人只能记得什么拉斯维加斯，然后前面都忘了。 对对对，反正大家一搜这个拉斯维加斯乐队，可能就会有相关链接出来。对，这是我的第一个乐队。 好的好的，那第二个乐队是 由我们的 张辽来给我们介绍。 对，张辽来介绍一下。 这个乐团是我最喜欢的乐团其中之一，最喜欢的。 嗯， 因为我喜欢的目前最喜欢的有两支嘛， 嗯，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是My Chemical Romance。 嗯， 然后呢，其实乐队已经很遗憾的解散了。 嗯， 就是一支很有态度的一个，就是五个人的一个乐团吧。 嗯， 他们的风格是。是有点 punk， 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 postcore， 啊，对，还有 emo， 嗯， 然后还有一些 new metal 吧， 对，有 是吧？啊，还有一些流行，反正 就是他们的这个风格也很多元化。 对，没错，嗯，但就是挺硬的嘛，主唱挺有个性的，嗯，然后也是很有凝聚力，但是后来真的他们的解散让我很遗憾， 很失落 啊，嗯，对对，确实是，所以我今天就再推荐一次吧，他们也算是，我挺经典的乐队， 经典的一支乐队， 嗯，对。 那在我们榜单当中的第三位呢，就是超级企划的 团长， 团长来 着，唐梦静了， 团长一下就开始企划， 一下就开始企划了。 网友们、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要向你们郑重介绍一支来自于日本的超级乐队 S Japan。 哦。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有掌声， 哦，不需要掌声，因为这个乐队太悲壮了，太有传奇性了，而且非常神秘， 大哥级的乐队， 他们真的是开创了重金属的先河，在日本，嗯，一种非常独特的表演方式，让他们收获了无数的拥戴，但是他们几经的成员的离世，传奇的经历让我们更加的觉得这个乐队这首作品 Forever 历久弥坚，而且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支伟大的乐队。 嗯嗯，其实很多的这个伟大乐队，不管它是解散了也好，还是说后期出了什么状况也好，嗯，确实给这个国内还有包括国外的很多新生的乐队一个影响的作用。 对， 应该是说以他们为一个一个榜样，然后我们去向他们学习。那 或者说目标， 能不能对，嗯，那能不能说这三支乐队是其实是对你们乐队来讲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三支乐队呢？ 肯定有啊，这影响挺大的，我觉得是不是， 嗯？我都照着那个Yoshi Kid 的样子去整容了，感觉的。我实在太崇拜他了，实在受不了了。 现在是整过了还是还没整？ 还没整，然后被他们拦住了。觉得我还是不需要，觉得太天生太励志了。觉得 对对，确实不需要， 对对对对， 不需要。毕竟这么一支高颜值的乐队是不需要用后天的调整来， 没错， 改变这些东西的。 是的，那刚其实也说到，你们当时也有提到一个这个风格非常多变的乐队嘛。 嗯， 那我发现你们在2017年出的这三张单曲，其实，嗯，三首歌的风格好像也不是很一样，嗯， 对，没错， 对， 没错， 所以你们这个乐团有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我们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乐队呢？ 有啊， 嗯， 我们自己是有的，就是这个主要是我们想做电子摇滚乐团， 电子摇滚， 电子摇， 对，但是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挺多的嘛，所以就比较多的融合， 嗯， 那我们就想说，那反正就这五个人来做这个音乐。那你比如说鼓手没有来，他喜欢 punk 啊，我这边喜欢英式啊， 嗯， 然后 自上摇滚，自上跟太空空间站的慢盒摇滚，慢盒，这个词怎么样？这词酷不酷？ 太酷了！ 慢盒， 对 对对，你看我来个慢盒。 十七跟小熊这边也是负责我们很多音乐制作的部分。 嗯，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先大胆的去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合作的模式，就是说这首歌谁来，就是首先先选曲跟词嘛， 嗯， 然后完了以后这首歌谁来做，那他做制作人，然后我们其他成员要无条件的配合。 无条件配合， 无条件 配合，对对对， 嗯， 没错。 但是不会产生分歧 吗？ 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弄。 我没有领导。 对啊，就是 听 制作人的， 领导说话， 就是听制作人的呀，嗯，就是那么， 就是这首歌是谁创作出来的， 也不见得是谁创作出来，谁对他有想法，我们觉得他可以把它做好，那就听他的，我们其他人都是无条件的来听。 嗯，就是其实你们整个乐团相比于你之前跟我说的，说你以前的乐团 会 要和谐的多， 这就是因为之前的问题都拿到这边来解决了呀，就是我们， 啊， 对更多的是。 哦， 就是已经把那些遇到的问题我们先想到， 嗯， 先把用了很长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在问题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 先把它聊开了， 这个， 对，没错，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就从事音乐不能说太长吧，但是最起码每个人都在10年以上了， 嗯， 那所以那每个人都是就从小听乐队然后做乐队长大的嘛，那肯定都是遇到这些问题啊， 对对对， 全部一样所有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是老司机了，经验很丰富， 所以来到982活力榜，然后我们老司机开开车啊，是吧？ 禁止 不，我们这 带 开往幼儿园的车啊， 对，开往幼儿园 的车， 禁止翻车， 禁止翻 车啊！所以就是更多的音乐风格，就是看现在主要的就是想说做电子和摇滚， 嗯， 然后后面就是至于其他的具体风格的话， 那就是后面就再说。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可能涉及到的是朋克啊，然后还有就是future bass 啊，然后 EDM 啊，然后还有 Britpop， 还有啥流行啊，就之类的这些嘛，还有一些桑巴、real 这些，就把它结合了。那后面的话，我们可能会再尝试一些更多别的，比如说实际想会要做一些就那扣啊 post扣之类的。 对，还是就是有一些就是年轻嘛， 啊、 做还是比较年轻， 年轻造一点啊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就反正看每个人的想法吧，就是到后面就是更多的去尝试跟突破之类的。 那其实我在你们这三首单曲当中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钻石糖》这首歌。 哇，对， 有情调，有情调，有情调， 这个受众 有气氛，有气氛，有气氛。 对，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钻石糖》这首歌是谁来创作的？然后他的这个创作初衷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呢？《 钻石糖》是小熊写的， 小熊 写的。 哇，看不出来，人不可貌相。 对，《钻石糖》这个是。我写的，然后词是张辽写的，然后我是作曲、 也是小熊的意思吧。 为什么他们要说 我其实觉得应该让他们俩坐在一块儿，然后这样这个互捧会，这个 那这是一首 离得近一点， 这是一首这个很浪漫的歌曲。对，一会儿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是由张辽作词，然后是由 小 熊来 作 曲的一首歌。那我们就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的尾声来一起听一下这首《钻石糖》， 大主宰乐队， 一起来听一下， 一起来听。

多喜难将就，生命是一场剧不休，想重来的永远都没有够，愚蠢也胜过完美奢求。 谢谢何为镜头， 掌声在哪里啊？虽然直播间里边就咱们俩人， 对 啊，自己鼓鼓掌吧。我这真的觉得特别好听。 对，那现在还是请我们的这个张辽和大范移步到我们的 嘉宾区，有请，谢谢。 掌声和时机还是坐在原来的地方。 嗯， 哦，真的被撩到了，有没有？你有没有被撩到？ 有， 有没有觉得自己很 也没有？ 就是。 这怎么会有呢？开什么玩笑呢？ 其实这个《何为尽头》这首歌应该是你们刚刚发表的一首新歌，对吧？好像是在9月15号的时候。 对，没错。 嗯，还是热乎的， 是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对、啊。 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这个创作的初衷吗？ 嗯、 还有跟刚刚一样，介绍一下这首歌是谁来作词、 谁来作词、谁来作曲？ 对。 哦，好。这首歌呢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嘛， 嗯， 这首歌其实写的比较早了，从大学的时候其实它的就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哦，就是很久之前啊， 对， 我写出来了， 对的，已经完成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它有些东西你就是年龄不到，然后你就是虽然你可能知道你能够领悟到， 嗯、 就是但是。那不是真的，那只是你看到了别人， 对， 他是那样的，你自己没有真的去亲身经历， 嗯， 所以我还是觉得它里边欠缺一些就真实的东西， 嗯， 所以呢，我就想，因为刚好当时有很多老前辈嘛，总会跟我说一件事，就是说，现在给你讲多少道理都没用，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了，你自己自然就明白了。那时候呢可能就需要等吧，对不对？ 嗯， 那我就等等看嘛，最近几年也是经历了太多的事儿，然后也是让自己真的很成长、 嗯、 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就把自己真的想写的或想体会到的感受到的东西我全部写到这首歌里面了， 嗯， 我自己是真的很满意的。 所以是最近是有后期加工过，在原版的那个在你大学时代写的那首歌的基础上是有加入了自己的一些人生阅历在里面。 对对，词曲都有改做调整跟改变的。 嗯， 对，刚才其实那边就是由于现场的一个状况不太好、 嗯嗯、 大家后面就再听就是我们发过的歌就好。 对，大家可以到这些那个音乐 APP 上面都可以下载到、 嗯、去搜索一下刚刚这首歌、 嗯、对对 对， 昨 天一直是在我的耳机里面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哇，谢谢， 真的很好听，而且就是你们开始给我的那个视频我也是看了很久 啊， 我只要说这很帅， 反正最开始就是说要采访这个乐队的时候你只是给我看了视频，根本就没有跟我说他们有这么好听的歌，好吧？ 啊，他们视频 就是一段十秒钟的， 一段十秒钟 的视频， 朋友圈里面的小视频。 对，然后我就看了那段视频，给我身边的一圈朋友看了个遍。然后我昨天应该是不下看了有6遍吧。 嗯，然后你看出什么了？ 我看就很 想来上节目， 就很帅啊！谢谢。 他们颜值碾压你是吗？ 当然会有这样的顾虑了。嗯， 那你们 没有，主持人也很帅。 2017年的时候，一下就发表了3首单曲，但是其实你们的乐队是在2015年的时候成立的。 对，没错。 对，那在这个2015年到2017年当中，你们都在做什么？就在磨这3首歌吗？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工作？ 没有，其实就是2015年，然后组建之后呢，当时是我们就3个人嘛，我还有大哥大壮，然后还有李默鼓手，然后是我们3个人，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在想说就多磨合，然后因为欠缺的很多嘛，包括你比如说你就是需要的物料上面吧， 嗯， 图 图片，对不对？你要拍照嘛，对吧？拍照你要各种姿势啊，乱七八糟的这些所需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的乐团也是一个新的，那我们也需要就是排练上的磨合，就是演奏上的磨合。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大家的思想上的不同意啊，我们就更多的是在沟通这些事情。然后 就像刚才说的，要把矛盾都解决掉。 对 对对对。 但是呢，还是有问题解决不了呢，也是我们这两年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三个人没办法完成，所以我们就在找别的成员，后来就找到了十七跟小熊。对，这也是我们的，就是找人也是工作范围之内，你知道。然后找到之后呢，我们又开始五个人又开始来讨论呀、磨合啊，然后大家一起反正就在做音乐也好，还有其他一些工作，有时候也会拍戏之类的广告啊什么的，所以就都做了这些事情。 哦，但其实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从他们最开始组建这个乐队的2015年开始到现在，虽然是两年的时间，只有这三首歌，但他们一直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在磨练自己，在打磨自己。 对对对， 就是想让你们在出现在观众眼中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 也不是完美吧，最起码我们要凝聚呀、就是别的不敢说，反正我们就是要我们的就团队很凝聚，会去面对所有的好与不好，这个是艺人肯定是到后面是绝对会面临的事情，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对不对？但是不能我们自己内部乱了呀，这个我们肯定就是会很好的面对嘛。 对，那刚刚其实也是谈到了演戏哈，你们好像前一阵有一起出演了一部影视剧 啊、对， 好像 啊，对， 草原电影， 对， 就是。就是孙瑞导演，然后他是这个是一本小说嘛，他是原著，然后就之前好像把它拍成了一个电视剧，然后后来现在又拍成了院线，然后也是就找到我们就是乐团来合作，我们也真的挺荣幸的，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全团，然后就是拍院线电影嘛， 全团都参演了 啊，对对对，没错，所以就大家真的还哇塞都。 很开心是吧？ 对，不挺给力的啊，就演的还挺好的，也是受到了圈组人员的肯定和就是觉得不错，对，我们挺欣慰的，说实话， 毕竟颜值这么高，唱歌还好听， 对呀、 那演戏怎么能会差呢？ 但是那场是让我们拍打戏，这是我们第一次， 第一次 五个人没有训练过，然后直接叫一个韩国的舞者叫我们动作，还挺刺激的，蛮新鲜的。蛮新鲜的， 大范儿一张嘴就起范儿了， 对， 还挺刺激的。 其实这两年我们一直在磨合，其实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 house，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排练室，一个录音棚，我们一直在吃饭。其实这个一年多，在这个在磨合的里很重要的， 吃饭， 一直在吃饭， 一直在吃饭， 吃饭， 所以没有做音乐， 磨合个人的口味是吧？ 你喜不喜欢吃辣的呀？ 在你记不记得，在这个老北京有一句话叫“第一面见您就您吃了没？ 吃了没？” 对， 有多少事情是在吃饭里面？ 对， 有多少事情是在吃饭这件小事里边解决的？ 我们这个鼓手一直没跟我们吃了一块儿，到现在也没吃到一块儿。 对，所以今天没来嘛。 点菜老点一些，他不太高兴的，所以用一年来说，他反正也接受我们吃这些肉了，某肉类他不太吃，对， 他不吃猪肉嘛的，对，所以每次我们就多点那个用猪肉做的呀，或者猪油炒的呀，为了感谢他， 他现在今天是饿住院了，所以没有来是吗？ 对， 还行， 不是他真的是有事儿，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档期比这个要早嘛，所以就是这也是我们就是工作上面相互尊重的一个前提， 是， 对对对对对，而且 你先 那我先而且就是在之前对乐队的了解的时候，我也知道就是你们不像其他的很多的乐队一样是签了公司的，但是为什么没在签公司的情况下还能把这种自我的宣传啊推荐啊，就比如说推荐这几首新的单曲， 还有你们去参加影视剧演出的一些， 对对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能把它安排的这么好？ 是谁来做这件事情？ 都每个人都做啊！你看我们 是没有经纪人的吧？现在 对，现在连经纪人都没有。我们就其实说一说啊，就像一个，就我们这个团队，但是像一个小型的公司，我们有明确的分工。要不今天就直接说一说。 对啊， 可以 说一下你们在、 可以直接说一说。 我们是大猪仔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大无限的。 对，然后呢，首先大哥那边是 野路子，野路子 影视部， 影视部 对，包括一些照片的拍摄啊，然后还有一些视频的拍摄，都是出自这边的部门， 社会公关部，社会公关部， 公关那是李默那边， 公关他公关什么呀？ 对对对。然后呢，我这边是负责宣传呀、对接呀、商务那个谈判合作啊，还有一部分经济 合同。 对对， 他走文秘， 文秘。 经纪人需要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你这边。 对对，反正现在就是一直反正能做就做呗，就操心的命嘛。 那十七和小熊他们主要是 音乐部，我天哪， 音乐部 对音乐制作 完全二位是。就是一头扎进音乐制作里了，是吗？ 对 对 啊， 不来的那种。 天天我也 瞪着黑眼圈，是不是？ 对，确实是。 对， 来给一个特写。 就是昨天你们几点到？ 我们昨天是三点了，一直做音乐做到三点。 有一个中间 对 对， 因为昨天我从杭州回来嘛，但约了一个人，然后我们一起要谈一个事情，然后吃饭。结束了之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就挺晚了，但。他俩还要又回去做音乐， 其实昨天算早的感觉， 是吧？ 对，有时候就六七点什么的都 辛苦了，辛苦了。他们 没请吃饭，请吃饭。 因为 我们一般都一周不合眼，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计划嘛，就是说后面会尽可能的保持在一个月和两个月就会发一支单曲这样。对，所以就工作量比较大。那每个人都真的工作量都挺大的，但是就是负责的不一样，可能我忙完这阵儿了，那下一阵儿我轻松了，但是重担就又交给他们小熊跟十七，对对对。那到了拍摄照片或者是那个视频的部分了，那可能就是大哥这边。 我们的经常失眠啊，睡不着觉，但是一听九八二咱们这广播呢，嘿，这个情绪一下就来了，是吧？特别轻松，特别轻松。 不是我们节目特别无聊， 所以一下就睡着觉了，是这意思。 大走夸了我们很久， 是吧？ 都没有 对啊， 那个、 你看 连个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你看，所以是找 我们，你知道吗？ 是出于真心的。 我没有口愣嘴，是吧？一定把这个说，因为这确实是。也还有很多媒体朋友的帮助，对这乐队啊，真 没错，真的 非常感谢。各位， 借此机会， 借此贵平台， 尤其在这儿感谢北京青年广播，是吧？ 没错，对啊，因为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啊。 其实不是坐着， 说服。 其实大家看的是桌子，其实我们底下的柜子在底下。其实桌子只是假象，你知道？跪了一个小时了，已经。 快起， 对吧？ 名人接不住 啊。对对，非常感谢啊。 有没有签公司的打算的时候？ 当然有啦，因为你再往后面你想。往大做的话，你肯定需要，要不然就是团队和公司的支持，要不然就肯定需要资金的注入啊，这些都是后面必须的。我们也想说自己就是后面看看就有没有真的用心做啊，就是真的用心愿意跟我们合作的团队也好，公司也好，个人也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啊，把这件事就 对，比如说北京青年广播这样的公司，我觉得就不错，是吧？ 可以， 把一个经纪人证怎么样？ 对， 然后就直接把这个公司接下来，是吧？ 跳槽把公司接下来， 做 总裁吗？ 是因为我们五个人确实是也是很靠谱，在认真用心在做这件事情。那即便后面真的没有人跟我们合作的话也没关系，我们还是继续会坚持的。 对， 包括我们去的一些通告或者是一些就是反正就是去的一些地方吧。他们要聊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不像是一支乐队，更像是一支创业团队，你知道，不仅像一支 乐队，有一点点这个意思， 更像是一支创业团队。对， 真的 就是 真的有这种。 现在就是目前为止，除了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剩下的事就全都是靠自己嘛。就这样。 对，我其实直观感觉这样会比有经纪公司或者有经纪人带领的更好一点，因为他不仅仅要 你看他一直在摇头， 不是的， 因为就是很累的， 真的很累的，真的确实是你，而且有很多你，包括我都就昨天我给那边发歌嘛，然后我就那个发现了，因为我又打开我那个词库跟曲库嘛，我发现我好久没有写歌。对，因为 时间都 用到了， 时间都用在那些 别处对接呀、一些事情，包括 前段时间我跟小熊，那天我靠，小熊也挺累的，那天我凌晨三四点了，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要一个东西，因为很急嘛，第二天就要用，跟他要个东西，然后他小熊真的也很非常非常的就是拼也敬业，每次我因为音乐输出这边肯定都是要跟小熊用，不管什么时候找小熊都第一时间会传给我， 嗯， 然后完了后我也是就是 手机要随时开着声音等待着你们的召唤， 就是，对我 大猪仔就是两个字，靠谱，是吧， 靠谱， 对，真的 挺 靠谱的， 贼靠谱， 贼靠谱， 四个字相当靠谱， 相当靠谱。哎，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嘛，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准备了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大家，嗯，你们这个乐团当中有没有谁是最注重颜值的人？ 1、2、3，大哥， 大哥，大哥，大范儿， 真的真的，如果咱们这镜头可以这个拉伸一下的话，我一定给他一大特写。 这怎么样注重颜值呢？这要出门很久很久。 每天我跟你说吧，我每天早上剪这个鼻毛，我要剪一个半小时。这个真的，这个事情中困扰我很久了。我觉得如果一个男人帅不帅，看鼻毛长不长。一定要修剪整齐，大家一定要修剪整齐。 真的，从咱们节目开始到现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只要大范儿范儿爷一说话，绝对 惊人， 都是梗，你有没有感觉？ 对，我已经笑得都说不出话。 对，真的挺好的。 对， 小门脑梗嘛， 有时候会怎么样呢？就比如说有一些场合，我们觉得都很熟了，自己朋友嘛。 嗯。 但是呢，大哥这边还会在群里边叮嘱说。明天衣服统一一下，或者是 注意 大概对对对，就尽量提醒你们要，你们真的要就是，不管是面对什么，就是怎么样，反正你 对 那个 注意你的鼻毛，是吧？ 注意你不要把鼻毛露出来， 就形象上面，但是确实也挺好的，别人一看啊，最起码这几个人还真的是有打扮过，你就对我的尊重嘛，对不对？ 嗯、 啊，那如果你们吊儿郎当穿拖鞋。背心去了，我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跟你们熟了？ 嗯， 是，对不对啊？ 对，那你们当中最工作狂的 是谁？最工作狂的是谁呀？ 这 小 熊啊， 小 熊，真的， 他这 能 对。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他的各种事迹了。 对 对， 这 个看我的黑眼圈 就 知道了。 对对对，没错。 现在坐在那儿都快要睡着了。 睡两觉了， 小熊真 已经睡两觉了。 小熊真挺累的，他确实是干了一些是就真的是实际性的工作。 嗯嗯， 音乐从，因为小熊也负责词曲，不过有时候我们都写吧，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小熊会做那个编曲呀、啊， 随叫随到，随叫随起床的那种。 嗯、对，但是音乐输出嘛， 对， 那你 超辛苦。 我又做乐队，你肯定是第一是以音乐为先，然后别人跟你要东西的话，肯定是要音乐。那要个什么东西呢？就我就得跟小熊拿完以后再给过去。 嗯、 那可能你就随时都得。 主要现在乐队，我们的曲子还是比较的少嘛，所以说我们想的是就是尽快的要大量的做一些好的作品， 对， 然后赶紧的走起来。 就是。想法都有，所以就是现在靠实现。嗯 ，OK。 那还有就是，那我觉得你应该算是在这个乐团里面最费心的。 啊，对，是。 对，最费心，因为各种东西都是要由你打理。 啊，对， 那十七呢？因为我觉得十七是， 哇塞，线上最 年龄最小的吗？ 感觉是 很萌很萌的。 十七现在 捂着脸， 最燥的。 对，实习 现场 最 燥的 表现 力哦，什么虽然大哥也很燥，但是就他俩，你范儿是吧？ 燥的点不一样， 不一样。 我跟大哥燥的点不一样，大哥这个点很难驾驭，你知道吗？ 实习各种甩头啊，狂， 就实习的律动都在节奏正拍上，我都在反拍上，我都在腰眼上。 捣乱的那个是吗？ 并不是， 律动跟人所有的不太一样。 嗯。 对，盖的点也不太一样 啊， 对对对， 所以十七是最起范儿的一个， 最燥， 大家都起范儿，大家都起范儿， 最燥， 表现力吧，表现力， 最有表现力的那一个。 嗯， 那乐团在之后有没有什么计划？ 其他的打算， 一些演出啊，因为我还真的挺想看你们在舞台上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会啊，肯定有啊，演出是肯定有的，但是是短期之内，我还没有把它纳入计划里面。 嗯， 因为我们先得把歌，然后先 准备的更好， 准备 的 更好，然后准备的更够， 还是以单曲为主。 对对对。 对。 然后近期反正就是计划，就是想说， 就会有几个大的卫视的节目播露出、嗯、我们现在录了几个节目大家会在秋天的秋冬的季节会看到我们一些节目的、嗯、 确实这样比较小的 那你既然已经说了呢嗯，我还觉得 但是可能节目类型我们保密但是歌唱类的 嗯、对对那我们主要还是 期待期待 哎好谢谢然后主要我们还是就几个方面嘛然后音乐然后影视还有一些综艺啊什么的、嗯因为我们想说就大家尽量去多涉足一些领域、嗯、所以就后面就希望就是更好的用心的去走然后做得更好呗 嗯好的那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 嗯、 那也是感谢我们今天的大主宰乐团的四位成员 感谢 期待你们乐团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 能够发出更多的 更多 的 新专辑 好谢谢、嗯、 是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他们的热血时代送给大家 哎，稍后各位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另外一个节目《音乐小酒馆》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拜拜。 好，拜拜。 你游戏的崇拜，虚荣与贪婪在作怪。欲望勾起的细节哦，这些是否还存在无法压抑的冲动学会为善的年代英雄就在你心中握紧拳头拼未来一直是被掩埋只留下完那阳光经落沙慢慢消失在疯狂的油画心深入微弱夕阳的光是一刹那来不及觉察沉入烟消散在这安静下不寻找却知道我想要已经变淡了不想问不需要谁的回答随他去吧Yeah.